东西一直在那里，没有消失，只是你远离了而已。声音纺织机编织你的想象边界。 2 o'clock on the edge of the morning. She's running magical circles around my head. I hit her ride on a dream she's driving. She turns to kiss me, I crash back into bed. Across the street on the great ass Monday. 这是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晓。 I can't describe, and suddenly it's a perfect Sunday. And everything is more real than life.Think I'm back in the dream. Think I'm back on the ceiling. It's such a beautiful feeling going up. She lights me up. She breaks me up. She lets me go. You find a mess you found in reflection.And this reality's just pretend. And then I'm back in the dream, looking up at the ceiling. Such a beautiful feeling going on. 今天节目开始放这首歌是之前看到这部电影叫《摇滚青春练习曲》，莫名的喜欢，因为里面全部都是80年代的音乐。然后他讲了一个青少年他们如何组了一个乐团，应该是对抗那个贫穷跟混乱的小世界。所以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当时流行的，比如说垫肩呢，或者是画得很夸张的化妆术。然后这个乐团叫 Sing Street， 是同名的电影，中文翻译叫摇滚青春练习曲。今天应该算是猴年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在大概一两礼拜前就想邀请两位朋友来节目，现在其中一位竟然还没到。马欣起床没？好，很多人在等你。但是陈继安已经在我旁边。 Hello， 继安你好。 Hello， 广夏。 我一开始就是邀请你们来的时候，我本来想说我放一个主题叫治宇宙，不过来再过礼拜就觉得这个主题是似乎太复杂了，所以就改成睡末暖心音乐。我不知道今天决定要放哪个主题。 我觉得都可以，就是连在一起，因为其实宇宙是无所不在的。 好，讲得好。我觉得这两个朋友对我来说很特别，就是我们通常是在节目里相见，但虽然平常过了各自的生活，但我总觉得那个交织的那几个小时都非常美好。所以今天竟然先为我们选一首，我刚刚一听就觉得哇，这首歌好棒，而且它是谢明佑的新的作品，对不对？ 对，它是谢明佑去年底发行的一张作品，然后这个作品跟他过去的比较不一样的是，他比较繁复跟华丽一点，因为他有找乐手，弦乐的乐手，然后也找很多音乐人来一起做这张叫做《古泥》的专辑，《旧年》。 旧年， 过去谢明佑给大家的印象是比较淳朴的民谣的歌手，那歌写非常好，在这张里面完全没有改变这个特质，还是很棒。只是他因为想要做一个类似配乐的感觉的专辑，所以他把过去的一些台湾民谣有做了改编， 那除此之外呢，也放了很多自己的作品交织在其中，所以就是有旧的有新的，那全部都是跟以前不一样的编曲。那这首歌叫 A Boy Waruzu， 就是日文就是花儿子的意思，对，然后很漂亮的一首歌，很开心的一首歌，很拉拉链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谢明佑的歌可以做的这么快乐，然后可以跳舞，觉得很棒。而且之前他们好像真的就是在台南的某个公园有试着找一些爷爷奶奶们来跳，我觉得很可爱。对，然后弦乐很棒。对， 我来听看谢明佑作品。 下埔的门口顶，一头断落山。那日月传来，我如此的歌。你不是痴着歌，无闲的心酸。我偷偷向你行，我借你风吃吃。麦地啊香，麦地啊飘，吃水的香酥。麦一两三，麦四苦啊，为咱走的歌。无烦无恼，少年人回来啦，是情无惊啦，对生活头一挂开我，啦啦啦，啦啦啦。下埔的门口顶有乌蝶两只。咱继续跳，不愿意归土脚的山。来金山，来西湖啊，为咱走的歌。两个无烦无恼少年人，转来啦，是情无惊啦，对生活头一挂开我。啦啦啦，啦啦啦。下埔的门口顶有乌蝶两只，咱继续跳不惯，我如此是啥？ 我们听到这是谢明佑的，哇，里面好多梗哦。有一些老的华尔兹的音乐，然后也有在电台转的，电台收音机的声音，真的就像是一部电影音乐一样，然后它重现的那个旧日的世界。这是建安今天带来的第一首，很棒哎， 谢谢，祝大家新年行大运，挥别过去的一切，挥别过去的一切不美好，望向接下来的不美好。 因为刚刚在放音乐同时嘛，心终于到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啊， 面壁思过， 经纪人都在外面跟我们解释过， 没有这个人。 我刚刚就问说你们两位过去一年过得好吗，大家就是那个建安说还好，建安说都过去了，然后马欣就说哦，去年犯太岁，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很惊讶的事情，是这样吗？ 哎，对啊，连我们的天花板，我家的天花板都快塌下来了。 那应该不是只是猴年开始发生的事情吧？应该是 没有哎，我大概哦，对，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天花板好像长白蚁，可是接下来有剧情化，又是开始漏水，所以我的家看起来很像鬼水怪谈的。 今年真的发生蛮多事情，不过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体会不一样。然后反正今年我们就先来给他用音乐做个结论就好了。对啊，然后像刚刚听到是陈建安带来的谢明佑作品，下面还是陈建安的音乐。我就是忘了，你今天放的都是电影音乐吗？其实这个乐团叫做 Cinematic Orchestra， 你要介绍一下他们吗？ 好，这个名字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电影的东西，因为是 cinematic， 其实根本不是， 其实也有点关联。那就是，但一开始他们并不是做电影配乐的，然后后来有一次很妙是，过去在苏联的时代，我没记错的话，有一部很旧的默片，叫做 A Man with Movie Camera。然后他们应邀 摄影机的人， 对他们应邀做了一个新版本的这个默片的配乐，在某年的一个艺术节里面表演，而且是跟着默片一起演出，对，然后就是 live 的一个状况。那这件事情也让他们跟电影真的变成很紧密的关系。然后我觉得他们很不俗的是，总是可以把弦乐做得很不俗气，可是非常的贴近大家，尤其他会找一些 vocal， 一些迷人的部分，然后又不会忘记他们最早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是很多实验性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乐团，然后现在放的是他们在英国皇家亚伯厅的。 Oh, it carries me. Carries me.Out to sea, and swallows me. Lifting on me. it carries me out to the sea and swallows me. To me, breathe it into me, so why don't you breathe out through me? Oh, breathe it in now, breathe it in, breathe it out. To me, yes, so da da da da. 有些声音就一听就会觉得他的灵魂跟他的身体这个工具完全可以碰触到你的。好，这个乐团叫 The Cinematic Orchestra， 这是陈建安带来的。我就在说，如果说你想要听今年歌单的话，我们等一下会贴上粉专上面，就 粉专， 对你就会知道。对，收藏这些音乐就对了。上面一首也是建安，你要介绍 Brain。 我觉得刚那个说法就很宇宙。 嗯， 其实有人的声音就是身体只是器具，这是一个非常宇宙的说法。 嗯，等一下大家会发现，我们三个谈论跟聊天就会越来越玄妙。 嗯，也差不多下午三点多，大家可以开始进行玄妙的一切。 那是你的时差。 这样，其实我们在声音理性，听起来理性，事实上内心都非常的不理性。像是 Brainno， 对，因为 Brainno 今年1月1号就发了新专辑， 嗯， 然后我就听完之后，我就突然很想知道他这么多作品以来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嗯， 对，可能是这个专辑因为有好的地方，也有比较无聊的地方，我就想说，所以在他的作品脉络里面，这到底是什么？ 嗯， 因为他只有一首歌，一张专辑只有一首歌，然后就是40、50分钟这样跑。嗯，然后我就回去挖我自己有的 Brian Eno， 发现居然还不少。然后这个是他跟一个德国的，那个时候是个新锐的编曲跟作曲家，叫做 J. Peter Schwan， 对，他们两个一起合作一张专辑。因为那时候 Brian Eno 非常喜欢这个作曲家，然后就很想跟他合作。然后当然这个有点像师徒关系的一张专辑。 那在 Brian Eno 整个脉络里面，我觉得他是蛮有律动感的一张作品，可能就是因为跟这个人合作，里面有几首很棒的曲子，包括这一首是 vocal 是那个 Laurie Anderson。 就是他女朋友哦，哦不是不是， 不是是 Lori， 对对对，而且 Lori 过世，我怎么了？ 嗯，没事。 好， 就是 Lori 的，对 Lori Anderson 除了是 Lori 的女朋友之外，她本身也是一个前卫艺术家，从1970开始就一直都在做很前面的音乐，所以这首歌蛮妙的。我会觉得如果要 highlight 一些 Brian Eno 的作品，我觉得这首歌蛮值得一听， 好，蛮听的， I'm right behind you. Now. 你现在听到是 Brian Eno 跟 Jay Pani， 这是怎么念？双， 双， 双， 双， 好。演唱的是 Laurie Anderson， 就是纯自然间带来的音乐。我们今天找了两个我很喜欢的音乐写作者、小说家，陈建以及马欣。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Behind you. 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30。只要听声音纺织机的朋友就知道，我们的音乐都不拘一格的。然后平常在纺织机里面会放很多很叛逆的，有时候是很叛逆的东西。但是今天我知道两位作者，我都非常喜欢他们的文字，就是我已经数次表达过爱慕之心了。刚刚既然就是他16岁，我就认识你。就是 小说的时候， 17、17岁， 对啊，然后就好喜欢他。 我每次来都还是觉得很像第一次来 啊，怎么那么韩剧的逗口吻？对啊， 真的？ 为什么？ 就是就见到那个空间的感觉， 好像就是回到那个时光的样子， 好像觉得没来过。然后，对，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就是你们知道爱乐电台跟一般的电台一样，就是有一道大门会啪打开，然后隔音做得很好。然后第一次来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进来，然后看到光下，其实内心是很紧张的。 竟然看不出来紧张的人。 但是还是很紧张，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真的是乐迷的心态来着，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是乱讲乱放一通，然后后来就常常来就也就真的就习以为常的乱讲。 就比较知道就是在节目里面，因为今天每次来都准备好充分了，都会把那个 CD 带来，虽然现在已经大家都有对档案，然后大家还是 把 CD 都带来了，然后把每一轨都标出来，我就好感动哦。 因为我其实就是以前有做过一阵子的 DJ， 然后还是很喜欢做 DJ 这件事，所以就是每次准备的时候心情也都真的蛮好的。 嗯， 我为什么讲话这么阳光？但是真的蛮好，就是准备来节目的时候心情都挺好的。 这样，所以你去年的英语已经一扫而空了吗？ 那当然没有啊。对，但是都过去了嘛。 嗯，不过觉得一次一看起来比一次 胖。 我没说，我这样说阳光啊。对啊，他现在十七岁少年，现在几岁了？ 我现在都已经30快3了。 No, 好。 他以前比较阴郁，然后比较惨白。对，他现在感觉上比较 胖。 对，可是挺健康。 健康的，对。然后刚刚讲话是马欣，马欣也是在去年也出了的新书，对。然后去年后面也是大家都有点辛苦，不过今天我们应邀你应我之邀要放岁末暖心音乐。 对，我听到这名字吓到，说暖心。 对啊，马欣想暖心跟我有关吗？ 对啊， 马欣都跟暖心很有关系啊。 你是 他都黑暗面， 比较理解我的。 不是啊，你 温暖很怪异。 你的文章不都是走一个，就是最后都会走到一个疗愈的结论吗？ 就是先走隧道啊，然后那个隧道可能很久，然后到， 啊、 然后后来看到一线曙光，对，對 就会觉得哦，原来有人在那边接着，接着你，或者有人在那边接你。 所以我今天的歌单 是 那边、 啊、不是很暖吗？像我都直接开到隧道下面去， 那没有路啦。 对，我就问他们两个是不是平常也会常碰面，其实也没有很常碰面， 我们就偶遇那种。 嗯，然后但是我觉得今天很难得的机会，就是各自我邀请这两位很棒的写者，他们带来他们喜欢的音乐。刚听了介安的，先来听一下马欣的吧。你要放的第一首是什么呢？ Lapsley 的那个他去年的 Long Way Home 那张专辑。然后我为什么会介绍他，他也是那个 SL Recording，从 Adele 之后又接了一个新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女生，然后可是她跟 Adele 的风格不太一样，她是内部心理的拉扯。然后刚好我9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喜欢 trip hop 这东西，所以我觉得她为什么会选 Falling Show， 就是她有一种迷幻的然后飘渺的，然后可是她在那个极简跟留白的那个韵致里面，他有一种他的声音啊、断句啊，或者是他的唱法，都有一种内心拉扯的感觉。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比那种外放式的唱法还要打动我的心。 嗯， 然后我觉得那种温暖是，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的那种内心拉扯是比较暗潮汹涌的。 嗯嗯，我们就来听 Lapsley 的这首《Falling Short》。 真有的轻微漂浮感，这是 Lapsley 的 Falling Short， 是马欣带来的第一首音乐。 嗯，因为我去年是轻微漂浮感。 真的吗？要解释一下吗？ 嗯，因为体力有点透支的感觉，就是同时进行很多类型工作，然后那加上就是其实自己是在工作转型的适应期，所以我自己也在摸索，好像又回到了刚出社会的那个。 你是一个很 比较熟悉的人，对， 你是一个很厉害的那个，之前是比如说记者啊、采访啊，就是比如说 撰稿 者，就对你来说，就文字根本就不是。我永远不会是问题的， 就跟呼吸一样的。 嗯，然后后来你就是等于是出了书， 然后面对人群， 对，因为要开始让读者认识你，然后所以你我知道你有做一些讲座啊，或者一些演讲的场合，对啊，你这种 一开始 内心害羞的孩子， 读者以为我要心脏麻痹，然后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你会以为你要急救，因为呼不到氧气。就是呈现一种呼吸换气症候群那种状况。 嗯， 对，就 那后来你是怎么吸到氧气的？怎么调试的？ 后来大概要经过20场以后，我才突然觉得我好像回到陆地的感觉。之前都失去地心引力在台上，就是一种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我很难形容。 我懂，因为我也是，只要在台上不是唱歌而是要讲话的话，我也是吸不到氧气。然后声音就会越来越高，然后讲话越来越快。 对，我也是， 很难想象吧？ 对， 对啊，所以我们平常这样讲话很自然，可是你要在真的看到很多很多人，就是完全， 而且不能看到大家的表情，然后就会出现很多 OS 这样子。 他们都是很想要你喂他一些什么，可是有时候你就觉得我就是一时说不出，既然好像显然没有这个问题，还是你克服？ 对啊，我可能。比较无耻了、 啊，不要跟性别有什么关系哦。 好像有哎、欸， 我觉得没有。还 要在学校里面的，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 因为我们俩，我跟马欣，我很喜欢把事情都导到性别。 我觉得没有。 这是借口哈，好吧， 嗯， 我们好，下面先听下面一首歌， 陆毅的， 嗯 那个颜色的一个另外一个艺人，他颜色。这几年都发掘了很多艺人嘛，那去年的话，那个我觉得他有出现几个李英红、台北芝芝壮，然后那张专辑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只是他不偏温暖歌单，所以我没有选。然后陆毅这个其实就跟我他就 hip hop 跟 jazz 他玩的都非常的，我觉得他玩的非常行云流水，是一个。我觉得目前我还蛮瞩目的一个艺人，然后我觉得他这首歌《男孩》这首歌有描述到，不管是我现在是什么年龄，或对方是什么年龄，包括青少年的时候的一些迷惘跟自我挣扎，还有找自己的一个部分，对。 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新生代的音乐， 加州长大，生活在加州， 他应该是中国人吧。 男 孩零售，爹娘说今后要靠自己，说这帮男孩提了起零口，他心瘦，叫了一次花，叫了一声妈，是他启程，他有生计一次自己离开家，那感觉很陌生，乡愁形影不离的很磨人，是头颅般的花纹是他的消遣，他闻着一路淡淡的花香很香甜，他房间走前那根香烟也灭了，水仙也谢了，天渐渐的暗得快入夜了，夜和昼日交接了，他自己盖上被子安静的哽咽了，男孩抓紧领口顶着烟，可眼光一直走，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就像有些烦恼让人抓破了头，每天皱了皱，男孩翩翩起舞 右脚踢踢地上的尘土，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就像有些烦恼让人抓破了头，眼角揉了揉。男孩学会了社交，学会逢场作戏的诀窍，学校里学到的往往不实用，学会了如何避免糜烂在物质中。他交了一些知心的朋友，可他经历一些知心和分手，可他大笑他消失间或对海大叫，他发现朋友是麻痹分机最好的麻药。朋友们各奔东西为谋生，空气里不再饱和着笑声，他强颜着挥手告别时保持联系，像是找点子重塑的告别词。他觉得不散的宴席也散了，他叹了口气，他说也该习惯了。他发现夜和昼日交接了，他自己把灯关了，安静的哽咽了。男孩抓紧领口，顶着烟和眼光一直走，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就像有些烦恼让人抓破了头，每天皱了皱。男孩翩翩起舞，右脚踢踢地上的尘土，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就像有些烦恼让人抓破了头，眼角揉了揉。男孩抓紧领口，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男孩翩翩起舞，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说不出口。男孩风尘仆仆的赶路，委屈的泪水被自身提篮拦住，他见过有人被现实给击败体无完肤，仍然对现实抱有期待。他很勤奋，他有执着的精神，难关都迎刃而解，他工作晋升，高处不胜寒。男孩向下看，花花世界的一切都变得渺小不堪。可是男孩并不满足，野心掠夺了他孤独的感触，他当初所要寻找的已经模糊，他似乎把自己纯真的一面说服了。男孩依旧匆匆的赶路，来不及停下来喘息或掸去身上尘土。终于夜和昼日交接了，男孩已经长大，不会再哽咽了。男孩抓紧领口，顶着烟和眼光一直走，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就像有些烦恼让人抓破了头，每天皱了皱。男孩翩翩起舞，右脚踢踢地上的尘土，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就像有些烦恼让人抓破了头，眼角揉了揉。男孩抓紧领口，顶着烟和眼光一直走，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就像有些烦恼让人抓破了头，每天皱了皱。男孩翩翩起舞，右脚踢踢地上的尘土，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就像有些烦恼让人抓破了头，眼角揉了揉。揉了揉， 是陆一的作品，叫做《男孩》，今天马欣带来音乐，很好听耶。 哎，对啊，我很喜欢。 就是他，他的生活方式好像就像一首简单的诗一样， 嗯， 也不用说得很清楚，但是 然后也没有很滥情，也没有在读烂之类的，就是一个很平和的在讲自己的困境。然后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就是像。日剧《宽松时代》又怎样？然后逃避虽然是可耻的，但有用的。我觉得现在，比方我们现在看《宽松时代》，我觉得他们现在也没有把刻意就是很悲苦的事情或什么加重，而是他们很平和的去讲自己的困境或者是一些处境。 嗯、 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蛮好的，就是比更深刻一点。对。 我觉得有点像芥安的表达方式，他常常 对他很平和。 对啊，你看你的小说里面，就是虽然 无伤大雅的悲伤，可是其实很痛这样的。我看到的是这样。 哇！ 他的对啊， 语塞。 不要理他，我们先听。 我是宽松时代，没错。 对，你是宽松时代啊。 对，但是 不太一样。 嗯。我觉得我们比较生，我这种比较生气一点，对，比较容易生气。 嗯， 对。 等一下再继续这个话题，对。 好好好。 下面这个是马上要放的第三个 啊，《天才伯金斯》，我去年很喜欢的电影，跟《寂寞公路》一样，这都在讲文坛的事情。 嗯， 那、啊、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就是伯金斯是发掘海明威跟费茨杰罗的，对，然后他后来又沃尔夫也是他发掘的。汤姆斯·沃尔夫是一个非常，他的文字一旦放出来就是波涛汹涌，然后就是这样大海一样的宣泄出来、 嗯、 让编辑完全无法编辑他无法收这样子。然后所以伯金斯这个非常娴熟的编辑必须要一直控管他的文字，然后可是他们的沟通方式用 Jazz 就是当碰到工作瓶颈或沟通的瓶颈的时候，他就会带他去听 Jazz， 然后把它放下来、 嗯、 可是伯金斯表面上是比沃尔夫这个作家要成熟然后内敛，可是问题是其实他的生活非常紧张，他要面对这么多作者、 嗯、 还有书事。所以其实我永远记得有一幕，就是他第一次翻开沃尔夫的《天使望乡》的那本书的时候，他那时候在坐交通捷运站，就应该是坐公车还是坐大众捷运，然后他那时候一翻开的时候，他进了一个天堂一样的地方、 嗯、 穿到另外一个时空、 嗯、 那一幕我觉得这跟这首歌很像，就是他在一个忙碌紧绷的环境中终于得到在文字中得到了休息。 嗯哼，来听看选自《天才伯金斯》原声带。还是我天才伯金斯的原声带。然后你说这是部电影是去年你非常喜欢的。 嗯，对，伯金斯基本上是我的非常敬仰的一个编辑。对， 嗯嗯嗯。然后你有个人的话想对编辑说吗？ 嗯，这样就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最好出道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温暖歌单选这些，我是觉得就是在一个可能大家看起来没有那么理想的一个环境时代中，可是我刚刚选的那些是人想要坚持下去的一个力量这样子。然后伯金斯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探头堡，一个灯塔，然后我觉得他带我们进入一个很美好，就算是可能过程中不美好，可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是的确是会曾经激发过我们，然后在成长期的时候有激励过我们，尤其伯金斯编撰的这些作品。对 对，我还没看过这部电影，好想去看哦。 嗯， 嗯，然后另外一部《寂寞公路》的原声带也其实也是非常棒。 嗯嗯嗯，我们下面回到季安的推荐吧。Underworld and Gabriel Yahya， 这不是电影配乐，是这就是电影配乐。 这就是唯一，今日唯一纯种电影配乐。 嗯， 可能它比较像是电影里面出现的音乐，而不是 soundtrack。对， 这是哪一部电影？ 好，这件事很妙， 因为这部电影是一部超级大烂片，叫做 Breaking and Entering， 中文好像叫做非法入侵、 嗯、 还是什么入侵，真的非常的不怎么样、 嗯、 以至于大家都忘了这件事情，然后也忘了这部配乐的原声带，虽然它也没有真的很厉害，但有趣的地方是这是 Underworld 第一次、 嗯、 应该是第一次就是涉入做配乐音乐的这个事情，因为是导演他就是冷杉的那个导演，他就是很喜欢 Underworld， 然后很喜欢，当然那个 Gabriel、 嗯、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知名的电影配乐者，他那个英伦情人啊那些、 嗯、 对，然后他 雷普利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黎巴嫩的发迹的，对，然后嗯，他们两个的合作我觉得火花并没有我想象的大，可是我觉得如果因为一部片很烂然后就忘了这个合作，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因为其实还是有一些精妙的地方在，所以想要提醒大家还有这回事这样。然后我跟 Gabriel 曾经合作过这样， 嗯，我来听看。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阳光还蛮不错的。在那个过年之前，我们在空中相会。声音纺织机大部分节目都是 live 的。今天很高兴，就是请到两个我非常喜欢的文字的写作作者，一个是马欣，然后另外是陈介安。介安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的是。这真的好算是电影音乐了吧，这个 是 李星云的新的作品， 是是是、嗯、是国内非常知名的制作人跟电影配乐家的这个新的作品，那比较像一个精选集啦，其实就是、有一个是他的过去的创作曲目，然后另外一个 CD 是他帮、这十年十几年来帮各个电影配的音乐，然后全部重新有这个巴伐利亚，管弦乐团合作，然后 保加利亚那样 啊，对，保加利亚，就不是巴伐利亚，保加利亚，对、 嗯、 对，然后重新编曲，然后整理过，然后出了一个双 CD， 叫做《心情电影院》。 嗯， 然后呢，里面的作品当然就是有些很熟悉，但是又好像弦乐的比例更丰富，所以。我今天放的都是跟弦乐有关，然后就我是一个很喜欢弦乐的人， 嗯， 对，不管它是出现在哪一个。 因为你以前是学小提琴的， 我学钢琴， 学钢琴， 对，所以有一点点那个，我想有一点影响。但即便它是出现在摇滚乐或者是流行音乐里面，我都还是觉得很迷恋这件事。嗯，而且弦乐本身的就是一个说故事的方法。那我觉得这一次他跟这管弦乐团的合作算是蛮完整的，然后我觉得听是最近听起来非常舒服的一张作品。 嗯， 对，然后很快的两张 CD 就听完了。然后现在要放的是17岁，是他帮一个国片做的一个配乐，就是五月的第一天。 嗯， 对， 我们就来听李星云的作品《17岁》，选择他的双 CD 专辑《心情电影院》。是李星云的作品，在他的最新的精选集《心情电影院》当中，《17岁》是他为一部电影写的主题音乐，是建安今天带来的。建安今天 放了很多都是跟弦乐相关的作品，嗯， 是是。 然后我想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其实我们的对话中，我现在整理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某一种恍神漂浮的感觉，还蛮适合在只要周日午后没有干嘛，对啊，就是听着这些恍神漂浮的语音跟音，很内心波涛汹涌的音乐，给大家带来新年的祝福，这样对吗？是好， 有有成功完整的结束这句话。为你为你紧张了一下， 你真的不用紧张啊，因为我每天就在想着遣词用字该怎么样。 对啊，有降落了， 对，有 降落，降落，降落。 不要不要得罪大家，因为其实我也是那个在身在其中的人。然后我们下面要听的是今天要放了另外一首，这个有弦乐吗？ 这个有这个提琴，对，所以还是有弦乐，但不是那种 orchestra 的感觉，不是管弦乐的感觉，其实。就是我最近因为搬家，其实已经好一阵子了，然后我就开始整理很多 CD， 然后觉得自己 猫还在吗？嗯，好好，别别，好好好，跳过跳过，这话题好，整理很多 CD， 嘿，是，然后猫就是你知道， 我想要看今天突然失去冷静的表情， 猫就是。就是这个跟着妈妈走了，对， 哦， 对对对，没有监护权的。 好， 然后，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我的那些繁重的 CD，作为行李，他们也是很棒的行李，这样讲好像觉得就是啊，对啦，你很浪漫，没有，不是，我是觉得， 你刚刚这句好像可以写下来耶，快写下来。 对，因为我觉得我 是你已经写过了。 我就是去翻这些东西的时候，以前是觉得找自己的轨迹，现在是去找以前自己没有看到或听到的东西。这跟我现在在做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帮线上串流音乐做歌单跟整理资料库，有一点点关系。但是更大的关系是，像有机会来上这种节目，或者是去比较认真的座谈，我比较愿意花时间整理的时候，就会发现另外一种脉络。比方说，今天我想要找的都是弦乐的东西，那可是我又不想要它那么的弦乐或者是什么，那我就会去自己勾勒出一个图来。那这个东西如果去找到 CD 的收藏的时候是找得到的，那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还是觉得啦，就是大家听音乐习惯不一样，我还是觉得把一张专辑打开，拿出 CD 来放，因为这个最笨的过程还是蛮好的。对，所以我就是好回来讲，现在要放的音乐 完整的听创作者，他在这个时间 你才会觉得那是一个作品。对，那一首歌或你在串流上面，我觉得那可以当资料库，或者是 所以你现在有帮线上串流音乐做 playlist？ 对对对。 所以因为我最近才知道，原来 playlist 就是很多人会 follow 的东西。 对。 就是好像每一个人的 credit， 他就是这个人选了什么曲，然后也许你就会跟着他听这样。 对啊，我是比较 focus 在那个摇滚跟 indie 跟 alternative 这一块的。部分這樣，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找陈建安的 playlist， 就是会固定会发表。 我就不好说是哪一家，就别说了。 对， 但反正就是大家找找看，好，一定可以找得到。那接下来这个东西，就是我在想弦乐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 To Rock Coco Rot， 这个团，这个后摇滚团，后摇滚团跟弦乐其实常常有关联，对。可是这一张专辑的 case 比较不一样，他们那个时候找了一个。DJ 跟电子实验乐手叫 iSound， 对，那这已经是大概十几年前的专辑有了，或者十年前之类的。对 ，To Rock Coco Rock 那个时候做这张的时候是很奇妙的，对我来讲，就是虽然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可能性的乐团，可是因为找了一个不同领域的人，有史以来我听过最不一样，未必是最好，但最不一样面貌的 To Rock Coco Rock。刚好就让我想起那个时候，我也在听像 Fortet 这些比较温暖的电音的东西，可是又有一些小噪音在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他们找了一个 很棒的，就是提琴乐手来帮忙，就是很加分的一首歌。对， 嗯，来听看。做梦的感觉，这个曲就叫 From Dream to Daylight。 然后在放这个音乐的同时，路易士那个台灯突然熄灭了，好像 对，应该又是我闯的祸。 对， 应该不会自动熄灭吧，不要吓我。 因为马欣就是这样子，就是 马欣爱地球。 好会掰， 而且马欣在文字里面这么的犀利剖析人性， 本人很强。 啊，本人真的蛮有趣的，就是我记得第一次来 会跌倒那种人。 对，就你第一次来节目的时候是戴着耳机带了一整集的节目，后来我拿起你的耳机，发现你的耳机根本是没有声音的。 哎，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整集你都要戴着那个耳机， 因为那个有一种封闭感，就是好像我到了一个小房间，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 对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他有讲说，哦，他觉得我跟你有点像。我说哪里像？ 干嘛那么愤慨？ 就是原来我们在别人眼中是这样，就是好像很细腻，但事实上在现实中是 非常，我是飘，我不知道飘去哪里呢。你没有啊，你没有到那个，你还是降落的。 有吗？我也很努力， 你比我好一点，对。 接下来马欣要带来这首音乐，我看到你写的那个。 那个 brief 的那个内容，哇，觉得这故事好悲伤，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大陆歌手，对不对？ 对，很多北漂族的遭遇都是这样子。当然，就是这个北漂族钟立峰呢，他大概在1995年的时候到北京发展嘛。那当然，在那边驻唱的歌手非常多，你就在一些小的点上面一直不停的游走这样子，然后赚不了多少钱，然后跟朋友借钱度日也有这样子。然后他1995年去北京，然后一直要到了1999年的时候，才有机会被朋友李健推荐去一个厂子唱歌，清华大学。那时候就碰到一个大陆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制作人跟唱片的公司的主管叫宋柯，宋柯也是啊，就是陪子李宇春那个，但是反正就是在。 哦，李宇春就是那个超级女生里面的很红的一个， 对。然后大家都本来以为她发了这样子，就没有想到过了5年以后都没有人跟她签约，要了电话以后也没有人回电话这样子。然后她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落魄，然后有一个房地产大亨就听了她演唱，然后就说：“啊，那你到我家唱好了。”结果她就是很惨，就是跑到人家家去。然后被当作金丝雀这样子，人家吃晚饭、吃午饭的时候，他在旁边唱歌。然后他受不了这种日子，然后又去漂流了。然后一直到2004年的时候，才有被宋柯签。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就是三里屯终于出现他的一个广告看板。那个看板是他很有名的一首歌，叫做《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因为他在北漂的时候，北京的时候打电话给他妈妈。那时候是他妈生日，然后他在电话里面唱给他妈妈听。那首歌因为是真情流露，所以其实很感人。然后我讲到他故事之前也觉得很感人。然后他其实钟立峰，就算是2004年、2005年被签了以后， 你刚有哭吗？ 有点难过。然后被签了以后，其实也被冷冻了大概5年。其实因为他刚开始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是小朴树这样子，然后就把他文案里面也把他跟朴树比这样子，就他自己非常的也跟我个性一样，可能不太会跟别人解释，媒体都问他说你是朴树的哪一点像，然后他自己根本无法回答。 不要哭，我也被人家说是小陈绮贞过 啊，对不起。然后他没有办法回答。然后后来宋柯就签了李宇春以后，然后大家都簇拥着李宇春，然后他就在旁边，有一幕是说他在旁边掉眼泪啦，就是他其实不知道他下一张专辑在哪里，所以大概冷冻了5年以后才出了另外一张 EP， 他的首张 EP 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这次带来的是他《爱情万岁》专辑第二首的那个《匍匐鸟》，是他自己的处境这样子。不好意思，介绍的时候很真情流露。 有哎、欸，对啊，你没看到满心真的是， 我有点过于温暖了，糟糕。 你不知道在听乐的时候，他就一直闭着眼睛在，好像在想些什么。来听满心介绍给大家这首钟立峰的《爱情万岁》当中《匍匐鸟》。 我是只鸟，一只傻鸟，越飞越低。匍匐前进，没人注意，只有你灰心，于是我就飞到了你的梦里。你这只傻鸟，你问我为何不像他们那样飞得更高。你这只傻鸟，你问我为何中场同意去调调。穿过平原，掠过海洋，看太阳落下，月亮爬上，我匍匐前进，任意的飞行，炊烟袅袅，稻香阵阵，就为了故人。你这只傻鸟， 像他们那样飞得更高。嘿，你这只傻鸟，你问我为何总唱同一句调调。抱怨也不愤怒，可愤怒的小鸟也很可爱，无目的的飞，匍匐前进，怎料掠过你鞋子，又飞到你的梦里。嘿，你这只傻鸟，你问我像他们那样飞得更高。嘿，你这只傻鸟，你问我为何总唱同句调调。嘿，你这只傻鸟，你问我为何不像他们那样飞得更高。嘿，你这只傻鸟，你问我为何总唱同一句调调。嘿，你这只傻鸟，你问我为何不像他们那样飞得更高。嘿，你这只傻鸟，你问我为何总唱同一句调调。 钟立风的《匍匐鸟》，马欣推荐的音乐。马欣在写给我的介绍钟立风的文字，我就看了看，我就觉得那个场景就好鲜活。就是在五年之后才等到经纪人的电话，然后经纪人 五年以后才要出来第一张 EP 的。 然后在记者会的那个新专辑首发，然后他经纪人带了李宇春过来，然后所有人就围，其实是围着李宇春。然后因为你是结束在说。运气也就到这天结束。 还好像后来有出了一些散文集，然后2011年也出了专辑，然后这中间也有一些上演跟走唱，所以他还是最后还是成功了。对，我对是温暖在这了，就是最后还是有一线曙光。 好，我们接下来听就是前阵子大家很喜欢看的一部电影叫做《 拉拉链》。 先来听这首歌叫《City of Stars》。 She told us that she jumped into the river once.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Oh no,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 our dreams ma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me really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a crazy feeling I got tapped out of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我们在广告之前听到的是《越来越爱你》原声带当中的这首《City of Stars》。如果大家有去看那个 La La Land 的话，一定对这首歌的印象旋律都很深刻啊、嗯。然后马上要讲一下你看这电影感觉。嗯、我们就说他这个电影好像很多人很喜欢，但也有些人没有感觉。 对，就是两极化。然后我本来要选的是 Audition 那首，对、嗯，因为那首有点让我想到穆赫兰大道那个另外一幕这样子。 嗯、 然后我其实我的感觉是那部电影，它算因为它是进阶捕手的。得到的，然后他其实他不会回避那些现实面的一个比较深冷的那个部分，所以我的感觉是，就是他其实在有挑战梦想的平庸性，就是当你梦想真的实现了以后，你要面对的是他可能比你想象中要平庸， 嗯， 然后同时之间，你的梦想其实也在同时在考验他的门徒，就是。比方说像女主角 Emma Stone， 她成功了以后，她照样回到星巴克，然后去心里如一的照着原来的superstar 去买了一杯咖啡，然后一锦浓香的这样子回去，然后那种仪式性的还有黄金婚姻式的那种雕琢，其实那个都有一种带有对梦想的嘲讽，就是也可能进入一个知识化的或别人认为你的刻板的影响，这个其实这个处理是蛮阴冷的， 嗯， 我觉得啦，那个丹米恩的那个做法其实不会比进击的鼓手要温和。那你当你置身在你梦想成真以后，或者是说他男主角后来真的开了一个 jazz bar， 可是外面的 jazz 的世界还是消失了，你面对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可是你还是不能停止。艾玛史东梦。面对的可能就是一般大家对于好莱坞女明星的一个局限，那你要怎么样再去突破，那又是另外一个人生，那个人生后来用另外一个方式，前面是极度斑斓的颜色，然后梦想的一个非常绚丽然后非常吸引人的那种近乎糖果人色素糖果的颜色，然后到后来铺及出来的是哦，你梦想成真了，然后呢， 嗯， 这种反问句的感觉，那都是中年以后要面对的事情。 所以到最后，他们其实是在医院里面又回溯了一段，如果两个人曾经是在一起的话，继续在一起会是如何的？就是在那个分岔的那个轴线上， 嗯， 如果是另外一个人生的话，会是如何？ 也是他们互相对照出来以前的自己。其实那两个人就是互为互补，然后也互为相合，所以他们后来在相遇的时候，他也感觉到他自己以前的样子，他也感觉到他们就像照镜子一样的， 嗯， 那个其实那个非常温柔非常浪漫之外，其实也是非常的考验，就是说哦，我跟我自以前的自己到底有多少吻合性，我对我梦想的忠诚又到什么地步， 嗯， 那个又有点反问句的感觉， 嗯 嗯， 嗯，不只是爱情， 嗯， 我觉得， 嗯，马欣每次都会看到那个电影的下面的其他的东西。嗯，我们下面要听的也是马欣想介绍， 嗯， 这张伍佰的 新 专 辑， 嗯， 伍佰跟 China Blue 的那个《热泪 M 班车》，嗯，就是最近也很多人PO出来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就是每个人现在的原乡，精神上的原乡，可能都已经有点错置啊。无论是我们自己生长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精神上的原乡，其实现在都在慢慢的改变，物换星移。那他这个热泪班车，他的要描述的就是说，可能是到北上打拼的孩子，然后他回到家乡的时候，可是其实他有两个原乡，一个是他要打拼的时候的原乡，一个是他真正的故乡。 所以我们的内心的两个故乡其实一直在跟彼此对话，然后不见回到了某个地方的时候，不见得发现说哦，原来的故乡跟我后来认识的故乡又不太一样。这个就在班车同时进行了两个平行宇宙的对 好像真的这样，跟你刚刚那个话题有点类似之处。 对， 我们来听伍佰这首。他要怎么讲？热泪按班车，还是伍佰最新专辑《丁子花》？ 心头抓定，唔通再演戏，乌龙啊大声叫阮紧入去。好分扎的来世那会这多人大包小包是不吃的流乱满面笑容是甘的暗坎冰冰的手脚无免无辜煞不加源头满满的车手载着希望人人的表情拢总空空我的老后只是算你我替你接待乐队的暗房车乐队的暗房车看出去两个影咸咸的暗房车电话那光呀呀，残花一零一零飞去，路顶一枝一枝飞去，溪水一刷一刷飞去，残砖一砖一砖飞去，外口拢乌乌色包围，我干那看着窗仔的干边。是真正要返去，啊，今仔才是真正要返去。这是的暗房车，看出去两个影，咸咸的暗房车。电话那光呀呀，小小咸咸地心情，我有两种形。身份躯体大心情，我有两种形。小小咸咸地心情，我有两种形。暗房车，看出去两个影，咸咸的暗房车，电话那光呀呀。这是夜暗房车， 是伍佰跟 China Blue 的热泪暗班车。 他说每个人都有两个心，活在两个家，到底是往前是真的要回去，还是你要离开你故乡，那才是真正的回去。嗯，这个歌适合春节回家吗？ 那这就是一种应景的过年， 有应景吗？ 有很应景啊！ 你什么选曲啊？ 我就非典型啊，这两半没得救， 好吗？哇，新实在太有趣了， 糟糕！ 好，下面一个是去年 对很大红、大热的那种排队排到死的那种，你的名字。 对啊， 对啊，好俗套，不好意思。对，选到第一首《梦灯笼》，然后为什么？因为这个首歌其实也田良四郎做的，然后他是 Red Web 的那个乐团 ，Red Web 的乐团的主音，然后跟他的吉他手，他做了很多作品。然后这一首歌其实还有他们这个乐团的春灯，其实都在呼应，就是说311之后啊，他们跟新海诚有合作这个的时候，那时候有在想说为了311来做一些东西、然后无论是电影还是他的配乐，到这里面大部分的配乐都是 Red Web 做的嘛，然后就是为了要鼓励说311之后的日本的人，怎么样都是会有一个就是坚持下去的一个信念跟那个，所以《梦灯笼》里面的歌词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哦，雨过天晴之后是有彩虹，那个彩虹的尽头其实是美好的一个道路，这样子的一个投射的感觉。所以其实他们之前的春灯其实也是在鼓励311之后，日本人的士气要可以再找回来。其实那时候他们很多音乐人跟电影人都为了311这件事情在做一些作品，包括之前的一些导演。对， 像新海诚他之前的比如秒速公分啊，或是那些他里面那个少年时的纯爱的那还保留在你的名字这个元素里面， 对， 但是你的名字他加上了怎么说呢，他以上的那种我们觉得是科幻，后来你现在想起来根本都不是科幻也不是奇幻，都是可能真实发生或是已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对， 比如说陨石降落，然后把整个村庄都带走毁灭， 或者是把我们以前相信的东西，因为那个村庄代表了一些我们以前相信的一些传统的很美的或缓慢的那种美，然后全部它其实用一个很缓慢的村庄的一个时间概念在对照东京的一个很急促随时会冲刷掉的一个存在感的一个画面在做对照。所以你的名字其实表面上它可以当做纯爱爽片在看，另外一部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它其实是两个时空的一个对照，哪一个部分比较值得珍惜，或者是我们可以再把它拾回来的一个价值。 对，我们就来听阿欣推荐，你说寒流中的略温暖歌单。 哎，对、 啊，好啊，那个让大家稍微暖心一下。这是来自电影原声带《你的名字》。 Yeah. 是电影原声带《你的名字》当中这首《梦灯笼》，也是马欣的推荐的音乐。接下来换戒安了，今天要放的这是 Piscato Five， Thank You。好，为何？ 为何？ 对啊，这是你的，你有那个吗？感恩之心吗？ 对，就是借着机会，像这个。 很真的开始，好， 像这个一年来所有我对不起的人， 愿闻其详， 还有这个对，不开心的人，然后没有啦，就是我觉得 应该是有恩于己的人吧，或者是 啊，对，应该是这样， 对啊，应该是就是有互相 善意的人吧， 朋友啊什么， 是不管了，反正就是谢谢大家， forever这样， 对，就是。因为呢，这是今天唯一一首没有弦乐的歌，然后我只是那一天找到这张，然后就突然想起，哎，以前好喜欢 Piscato Five， 对， 真的好喜欢，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哇，涩谷系好棒， 对 对，有一段时间好流行， 对，然后我其实现在都还在听涩谷系的东西，然后只是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听 Piscato Five， 然后就是。找出来，然后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啊，心情好愉悦啊，然后就是觉得今天作为这个我可以放的最后一首歌，不如就来这个感谢大家一年来所有的支持与照顾， 对啊， 然后有一点开心的心情啊，接下来在下个礼拜这个抢火车票，抢火车票，塞车的塞车，然后去逛大润发的，就是永远结不到账，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就在一个开心的假装，因为歌曲里面有一些感恩的元素而走下去。然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降落了，所以就 什么？ 让我来帮助你。对，因为下个礼拜是过年，所以我们的节目就会有新春特别节目，所以先放自己，我们就是下下礼拜才会有碰面。我们现在来听来自陈建安的《Thank You》，好，他的心情。年轻人戒安中计了，因为我刚刚就说我们节目最后是要来许新年的愿望，然后戒安立刻就说我已经想好了，但是我跟马欣我们两个完全没有想要许愿的意思，所以现在就留给陈戒安来许愿。 说吧， 真的没有想到声音纺织机会有这种段子， 很俗气啊。可是就很想听说写文字的人到底是怎么，你到面对这种俗气的问题的时候。 好，那我给你一个很俗气的回答。 好， 就是我希望明年可以有更多机会来上声音纺织机。 哎呦， 然后呢，我希望可以早点， 好俗套， 我希望可以早点听到就是雷汪夏新的专辑作品。 求丢了，好，算你厉害。 是，然后也希望听声音纺织机的大家就是。 可以继续听下去， 什么东西？ 可以继续听下去，然后 等一下，麦克帮我拉掉。Piscato Fight, Thank You, 来自陈介安，可能他在十几岁时候喜欢的音乐吧，到现在都还很合用，是吗？ 对啊，而且这一张专辑是， 嗯， 对，因为我不想用太那个的词，就是反正他就是注记了一个时代，对， 嗯，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是马欣要介绍的就是 杰克怀特，那也是另外一个注记了一个时代，可以这样讲吗？他这首歌 Sugar Never Tastes So Good 那个是他白线条乐团的时候的歌曲啊。然后因为我本身蛮喜欢草根蓝调、美式蓝调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首歌其实我为什么要在最后推荐是他的歌词其实很浅显啊，就是说糖从来没有那么的甜美处，就是 until 就是他碰到了一个听起来像情歌，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其实有点像是为什么我选最后一首开始打归打枪。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不只是说 until 某个人出现或某件事情出现，我觉得那个感觉是说当你去实现你要去做的事情，当你碰到你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它里面有讲 sugar 或 water， 你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味道，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平常认为很普通的一些生活细节跟小事情，可是当你去实践或是去碰到你认为你觉得值得去付出的事情人事物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美好而生意盎然这样子。对，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选自杰克怀特的纯真年代当中这首 Sugar Never Tasted So Good。 Hey, little apple blossom。 好，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说拜拜喽，所以我们下礼拜会跳过，然后再大家请收听爱乐电台为您准备新春特别节目，然后在之后会再回来，再隔一礼拜才是音乐节。谢谢马欣，谢谢建安， 谢谢大家， 谢谢， 拜 拜， 新年快乐， 拜 拜。 A little light is blinking, and I will come and rescue you. Lots of girls walk around in tears, but that's not for you. You've been looking all around for years for someone to tell your troubles to. Come and sit with me and talk a while. Let me see your pretty little smile.Put your troubles in a little pile, and I will sort them out for you.